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用财经视角聚焦京津冀战略，与百姓分享协同发展成果。 大家好，我是郭毅。北京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即将举办冬奥会的双奥之城，意义非同凡响。我们来到了北京冬奥会的场馆之一，海拔900米的延庆冬奥村。那我们今天将会从这里出发，带大家来抢先参观一下延庆冬奥村到底什么样。除此之外呢，也要带大家认识几位参与北京冬奥会准备工作的嘉宾。他们有人是设计场馆的设计师，有人是列车上的乘务员，他们的工作地点也是分布在京津冀三地。尽管他们的职责不同，但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顺利举行全力以赴。延庆冬奥村是北京冬奥会期间延庆赛区运动员休息的地方，因为这里呢是依山而建，所以一路走来呢台阶不少，但是真正走起来却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累。那在整个冬奥村的建设过程当中，建设者也是同时践行了绿色办奥的理念，竭力保护这里的生态平衡。比如说我手指的这些树，它们并不是从其他地方移栽而来的，而是这里的原住民土生土长。不破山情，不夺山景，也是显示出我们冬奥村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您再看我身后的这些建筑组团，看起来是错落有致。那在东侧的这些玻璃幕墙背后呢，就是我们运动员的休息的房间，这里大约可以提供1500个左右的床位。那在西侧呢，就是我们的综合服务功能区域，在赛时可以为我们的运动员提供比如说像装备的保养啊、餐饮还有这个休闲的综合服务。那这些建筑组团之间都有连廊相接，这些连廊可不一般，被称作为暖廊。我们的运动员走在其中啊，脱去厚重的外衣前往各个组团非常的方便。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啊，分别位于北京城区、延庆张家口3个赛区其实是同时进行比赛的，所以每个赛区呢都有服务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的冬奥村，但是每个冬奥村却又不相同。接下来我们就前往国家体育场，也就是鸟巢附近，来看一看北京冬奥村，去认识一位参与了鸟巢和冬奥村设计的建筑设计师。 从这看，每个楼的幕墙都有这个颜色差异， 始终比咱们当年3年前在效果图上表达的更充分一些。包括你看，同样的一个立面，在不同光线下，和在光线同样的地方，比如光线强，和这个立面光线弱， 对， 它反映出的颜色都不一样。 这个建成到这个样子，我还是第一次到这儿来，感受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效果，这还是挺令人欣慰的，我说还超过我们的预期。 我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已经快40年了，北京的凤凰中心、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这些已经融入今天城市生活的重要建筑，都是由我带领团队设计完成的。在2017年秋天的时候，我们荣幸地获得了北京冬奥村这份特殊的设计任务。对于冬奥村来说呢，我们不能光顾它的这个室内的这个合理性，我们还要需要它能够展示出我们这个城市的新的面貌，而且能够体现我们国家发展的成就啊。所以在这个项目里面，我们还是在技术策略上有很多新的尝试。 在北京奥体中心以南，中轴线以东，北京冬奥村的位置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从1990年的亚运会到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到即将举行的冬奥会，这里一直是中国现代体育运动最具影响力的圣地，它的文化氛围无疑是非常浓厚的。不同于赛事场馆工程，作为运动员居住生活的北京冬奥村，其设计也同样是极具挑战的。 它要考虑到这个使用者的这个需求，比如说考虑日照啊，考虑到这个功能的一些这个条件， 同时呢，那个作为一个运动员村，它又有很多一些创新的要求，比如说这它要有新意，能够体现时代特色。那么另外它也要体现举办国的历史文化。 建筑是一门关于生活质量的艺术，它既要考虑功能的合理，又要关注使用者的美学感受。建筑师必须要在每一次创作中有所创新和突破。 对，我们常规的建筑呢，住宅建筑它由于受户型的限制，所以一般的上下都会比较统一，是一个一顺的。但是这个建筑呢，通过这个立面的巧妙的这样一个外窗的错位，形成了虽然统一的平面，同时具有很丰富的这样一个表情。无窗它有多方面的考虑，记载我们这个小区这个区域，它具有特别好的这个自然景观，所以那个把自然景观引入室内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一个需求。我们采用了钢结构体系，我们可以在脚部完全做成悬空的，而且这种圆弧的这样一个脚部处理，其实让这个建筑从外部看起来，它和城市也有特别融洽的关系，使得它很有亲和力。我们把这个开启的这扇儿呢，是放在了石墙上面，可以看到，这个开启之后呢，它对外立面是没有任何干扰的，所以我们的建筑看上去很整齐，什么时候来都是一个样子啊。都在开启扇儿外头还增加了一条百叶的装饰。然后这种装饰呢，一方面就能够克服开启带来的这种阴影的变化，同时它还可以起到一个装饰作用啊，安全作用。对， 设计就是要平衡和解决一个个相互矛盾的建筑需求。建筑师不能只强调某一方面的需求要素，而是要对建筑各种需求进行统筹协调，这是我们在设计中一直遵循的原则。在反复推敲设计的过程中，一幅带有冰上运动元素的中国古画为我们提供了冬奥村景观设计的灵感。 壁壁图是清朝一幅有名的这样一个有关冰雪运动的一幅绘画，代表了这个中国对冰雪运动还有很有渊源。这个建筑它是由这个东西两个组团来构成，在这个组团里面都有一个比较开阔的一个中央的一个花园。这个花园呢，目前是由两组对称的冰系图来构成，它那个丰富了整个园区的景观的效果，同时它也把中国传统的这冰雪文化和冬奥会结合起来，通过这种中国红、冰雪白和北京灰来构成一个丰富的这样一个空间意象， 把冰系文化的理念体现在两个中心广场的景观设计中，在丰富景观的同时，也是向全世界的运动员来宾展示中国冰上运动文化的历史渊源。北京冬奥村总建筑面积约33万平方米，由20栋13层至17层的高层板式建筑组成。经过2年多的奋战，建设者将厚厚的图纸转变成一栋栋光鲜亮丽、错落有致的动人建筑。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这个房间呢，是咱们赛时运动员的居住的场所，这是一套结合了我们冬奥会以及冬残奥会共用的一个房间。按照我们跟奥组委沟通的前期的这个情况，北京冬结合北京冬残奥村在赛时所接待的体育项目，我们这里面有大量的轮椅运动员，所以我们的卫生间呢，在这套房子有三个卫生间的情况下，我们做了两套无障碍卫生间。最大的区别是有几个，第一，我们的洞口尺寸，在镜的洞口尺寸是开洞是1米，镜尺寸镜宽是850，能够毫不费力地满足轮椅运动员的这个进出，没有任何这个阻水隔断的，这就是为了满足我轮椅运动员他在这个过程中的使用的方便。这个门也是推拉门，就考虑到无障碍运动员他这个平台门不方便，都是推拉的，他这样运用起来比较灵活。冬残奥村提供的这个房间里面的卫生间里面都有报警器，就是防止一旦这个运动员在卫生间发生意外情况，他们可以随时报警。 33个月的时间，这里的钢筋水泥和一草一木陪伴着我，共同见证了眼前这20栋高楼的拔地而起。目前北京冬奥村的建设进入了最后的收尾提升和赛事保障阶段，这里将秉承绿色办奥理念，严守国家绿建3星的标准，坚持绿色、低碳、高效、集约，实现真正意义上会呼吸的居所。 舒适的居住环境，贴心的后勤保障，为我们运动员在赛时呈现出最好的状态提供了强大的助力，而这一切也体现在了运动员前往赛场的路上，这就是缆车。咱们赶紧上去。那这个缆车呢，也是设计的细节满满啊，比如说在门上啊，就有两个雪板槽，我们的运动员在乘坐缆车之后呢，就可以把自己的装备，不论是单板还是双板，都可以放在这个雪板槽当中，非常的省事儿。除此之外啊，可能很多人也会担心啊，这个冬奥会期间温度非常低，那怎么办？其实您完全不用担心，当我们的室外温度降低到10摄氏度以下呢，我们的缆车座椅它就会自动加热，温暖满满，为这个设计点赞。从冬奥村到山顶这段风光迷人的索道之旅呢，中间需要换乘三次，通过四条索道，单程的距离呢大约是5公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么长的索道的建设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接下来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前往渤海边的天津港，在那里也有一群正为奥运物资而忙碌的人。 我是天津港欧亚码头的生产管理人员，我叫张书涛，这是我们今年以来接驳的第3批奥运物资了。 说到冬奥会物资，很多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雪具、服装等比赛时用到的物资，实际上远远不止于此，从服务运动员的日常生活物品、训练器材，到配合裁判和转播工作的显示屏、照相机，甚至是无线路由器等等，这些从海运进境的物资数量大、种类多，而且发运时间非常分散。而天津港作为北京冬奥组委明确的赛事物资海运货物进境推荐口岸，无疑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靠泊，导营队长，导营队长，带了人员是否已到位？ 人员已到位。 搭乘奥运物资的船舶即将靠泊，各队站和各班组做好接驳准备。我们到前面看一下这个搭乘奥运物资船舶的这个具体情况。 接卸工作本身是枯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在接驳奥运物资时，我们就开通了冬奥会物资专用通道，专员专岗，全天候办理相关业务。 提前呢做好设备的养护和保养，然后精选呢这个技能娴熟的司机，保障奥运物资接卸质量还有这个安全。同时呢大力推行这个船棉织提的这个作业工艺，压缩这个奥运物资在港的这个滞留时间。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越来越多的国外物资开始抵达境内。作为北京的海上门户，天津港的每一个岗位在为全力满足冬奥会的物流需要，而与海事、海关、边检等港航管理部门及企业单位协同作战。 我叫李冰，工作于天津新港海关综合业务2处进口司科。今天我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使命，是协助北京一家企业办理冬奥会物资通关的船棉织提业务。我参加工作已经25年了，一直工作在海关业务的第一线，每天的工作呢就是来自不同国家、来自不同地区的进口商品来打交道。 为确保冬奥物资通关高效顺畅，天津海关在通关现场开设了冬奥会物资专用窗口，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一站式服务。 这批物资呢是从日本进口。据报关单显示呢，主要是一些直播比赛用的这种控制台啊、线缆等货物，大概有2.2吨，装在一个40尺的集装箱里。据企业反映呢，就这批物资需要在明后天要到达比赛场地进行安装调试，时间比较紧急。我们通关保障专员呢，今天到这儿的目的也是为了协调企业办理船棉织提，保障这批物资及时准确地运到这个比赛场地进行安装调试。 冬奥会物资绿色通道的开通，充分保障了物资快速周转，这是我们海关人员多年来逐渐摸索出来的经验。 我有幸呢就是经历过就是2008年奥运物资通关的那些过程，那时候呢就是说通关是油纸化的，海关工作通关效率再高，货主也是根据这个海关盖放行章的这个提货单来现场提货，也需要耗费大概有几个小时。随着这个科技手段的那个发展呢，目前我们实现了提前申报船棉织提，货到放行，大大节约了这个通关的时间。 随着冬奥会物资起运大幕的拉开，我们已建立了冬奥会物资运输保障机制，提前了解物资相关信息，制定针对性保障措施，实现冬奥会物资运输无缝衔接。 后续将会有更多的奥运物资来到天津港等待接驳。我们将进一步梳理作业流程，优化作业组织工艺，奥运物资在码头零滞留零等待，提高奥运物资物流链效率，为冬奥会的顺利召开贡献我们天津港人的力量。 从空中回到地面，我们来到了这个公共平台，极目远眺，这里的风景非常美。那里呢，就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宛如一条游龙一样的弯道，盘旋于小海坨山上，非常壮观。它是中国首条、世界第17条雪车雪橇赛道，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条360度回旋弯道。在冬奥会赛时，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将承担雪车、钢架雪车、雪橇三个项目，共产生10枚金牌。这里呢，此时此刻正在进行测试赛。随着冬奥会的临近和一座座比赛场馆的交付，检验建设成果的测试赛正在陆续进行中。举办测试赛重要目的之一呢，就是让运动员直接体验奥运场馆比赛条件，并对运行效果提供反馈。而就在离这里数十公里外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内，也是刚刚顺利完成了测试赛，咱们一起去看看。 我有个习惯，每天清晨上班之前要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已经完工的国家速滑馆的外围转一圈，了解最新的维护和保障工作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习惯从国家速滑馆开工建设起，3年多的时间一天没落下。虽然现在呢，我们有这个叫智慧工地系统，我们有各种摄像头啊，有各种监控系统，我们可以在办公室里就能看到整个工程的建设情况。但是呢，确确实实我们这个代替不了我们对现场的巡视，啊，因为工程已经竣工了，交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更多的呢，一个是看看我们，比如在使用过程中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2017年，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西侧，北京冬季奥运会标志性场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工建设。冰丝带的建筑面积大约12.6万平方米，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冰面，还有用3360块玻璃拼接营造出的曲面玻璃幕墙和灵动飘逸的22条冰丝带。很荣幸，我成为建设这座世界级冬奥场馆的总工程师，负责冰丝带设计、施工全过程管理。成为奥运场馆的工程师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2008年，我曾作为总工程师参与建设2008年奥运会主场馆国家体育场。建设一个拥有巨大空间的场馆，整体结构的坚固性是关键。当年鸟巢是一个重型钢铁结构，用到了4.2万吨的钢铁。那么如何才能超越鸟巢的建设工艺，高质量完成冰丝带的建设呢？ 这个屋顶呢是一个长轴198米、短轴124米的一个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形锁网的一个结构，一共是158根啊钢索，它绷起来就像一个网球拍一样扣到我们这个速滑馆上面。那么这个锁呢，应该说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单层锁网结构的体育场馆。 编织天幕是国家速滑馆施工难度最大的一项工程。我们的建设团队首创了复杂张力结构综合形态分析法，建设出了受力最佳、经济最优、形态最美的双曲面结构造型。2019年3月19日，冰丝带锁网结构张拉完成，填补了国内首个大吨位、大面积的超大跨度单层正交锁网同步张拉技术空白。而这个项目的用钢量仅仅是传统结构用钢量的1/4。 好，我们只用了几百吨啊的这个锁，就撑起来这样一个大型的一个屋顶。 经过日夜奋战，2020年12月25号，国家速滑馆正式完工。未来您有机会步入其中的话，可以看到蓝色的墙面、座椅与洁白的冰面交相呼应，清爽而舒适。 眼前这个，我们这个是一个，一个全冰面的啊，一个冰场，它的面积呢达到了12000平方米。什么叫全冰面呢？就是我们外侧哈，是这个 一个大道的速滑的这个冰场，那么里边呢还有一个训练道，同时呢我们场心呢还有这个两个标准冰场，而且我们中间这一块呢也可以冻上冰。由于用到了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系统来保证冰面的温度，国家速滑馆成为全球首个采用该技术的冬奥场馆。我们已经进行了三次的制冰，两次测试活动的这个检验以后呢，啊，我们现在冰面温差能控制在0.5度啊，这个呢应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采用最环保的制冰技术，碳排放趋近于零，大大的这个减少了对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啊，起到了节能环保的这个作用，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能耗呢能够降低20%以上啊，全冰面工况下我们测算呢每年能够节约啊200万度以上的这个电。2021年10月8日到10号，国家速滑馆迎来了最后一次冬奥赛前测试活动，也是工程竣工后的一次全面的考验。说实话，内心还是很激动的。这次哈、相约北京啊，这个速度滑冰公开赛啊，有4人5人次哈、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啊，也证明了我们这个块冰哈、真正是我们所期望的，能够打造一块最快的冰。从最早的一个冰丝带这样一个创意，到今天我们已经建成了。交用了，而且经过这个测试赛的这个检验，我们现在应可以自豪地讲，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个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各国的运动员啊，能够在这块冰上创造他们个人的最好成绩，也希望能够打破更多的这个奥运会的记录。同时呢，这个我们也希望在奥运会之后呢，我们真正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能够为哈、更多的人在这个场馆能够享受哈、这个冰上运动的快乐，也能够使更多的人哈、通过我们奥运会的这个示范引领作用，能够真正实现我们3亿人上冰雪这样一个目标。 我现在是在咱们北京的延庆赛区，但其实啊，只要翻过我手指的这片山呢，就可以来到河北张家口的崇礼赛区了。当然这是玩笑话，因为如果您真的是徒步翻山的话，可能估计要用个个把月的时间。那如何前往我们的张家口赛区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乘坐我们的京张高铁了。这条铁路线不仅是为我们的冬奥会提供了交通保障，也向世界展现了我们中国高铁的风采。那接下来咱们就一同登上这趟列车，认识一个特殊的乘务组。 请您到3号检票口排队检票进站。 每天早上8:26，由北京北站驶向太子城方向的高8811次京张高铁复兴号列车准时发车。我是乘务组列车长霍小敏。 日常巡视肯定就是安全服务卫生，以及现在加上一个防疫疫情方面的工作，行李是否放置的稳妥，以及卫生间的卫生啊、洗面台卫生以及车厢内的卫生进行一个检查。口罩请戴好啊，戴好口罩。然后现在疫情防控方面呢，就是如果旅客口罩佩戴的不规范，或者旅客没有携带口罩的话，我们这边也是带了备用的口罩对旅客进行一个发放，然后确保我们的疫情防控到位。 除了日常的基础工作之外，我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雪之梦乘务组的一名列车长。 高铁的一车基础的设施知识，这是所有乘务人员都必须要有的，还要了解一下我们冬奥方面的知识，以及我们的英语啊、手语啊，包括我们智能动车组的一些特色之处，这些知识都是我们雪之梦乘务人员所要掌握的。 2019年12月30日，京张高铁列车正式开通运行，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重要配套设施。京张高铁奥运专线会在冬奥会期间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高铁服务形象的一个窗口。 下面我们就要进入到列车的5号车厢了，这个车厢也是极具特色的。这个顶棚呢，您可以看到有雪花图案的蓝色还有白色，也是跟咱们这个冬奥列车相呼应的，都是我们自己进行装饰的。 为最开始的时候这个车体上来了之后，这些装饰都是没有的。我们也是雪之梦乘务组人员集思广益，来选择最好的，然后对这个车厢进行一个装饰，让旅客上车之后就有一种进入到冰雪世界的氛围。 蓝色的穹顶，洁白的雪花，这是温暖的车厢，同时也充满了冬奥的气氛。 我们的列车墙板上随处可见的这个雪花图案的贴画，而且我们的车厢玻璃以及咱们的墙壁上贴有咱们这个冬奥知识的相框，也是提高民众对冬奥的认知以及了解。 不仅在环境装饰上体现着冬奥的氛围，就连冬奥专线上的乘务员的服装穿着也很别致。 如果您想看到我们乘务员小姐姐不同的一面，您可以在周六和周日的时候选择我们太子城方向的列车，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乘务员小姐姐身着这身运动装支撑了。 当然，无论在哪一趟列车上，乘务员最重要的工作都是为旅客做好服务。 说了 货车有吗？货车 有，请讲。 下 5号车厢机飞旅客耳目不适。 好的，收到，马上到。您好，女士，有什么需要吗？ 耳朵疼， 有点耳朵不舒服是吧？ 就是耳膜被吸，就是胀了一下，就很难受。 在工作中，我们发现，由于京张高铁列车沿线隧道较多，所以每当列车进出隧道时，都有些旅客会出现耳部不适的现象。为了应对这个问题，我们特别研制了耳鸣操，缓解旅客的不适现象。 那我带您一块儿做一下耳鸣操，缓解一下耳部不适，好吗？用我们的两个食指，然后顺时针按压我们的太阳穴，一个八拍，然后再把我们的手指插到我们的耳孔里，然后顺时针旋转，然后拔出，对，重复四次。 伴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临近，我们雪之梦乘务组已经做好了准备，不断升级服务水平，全力保障冬奥会的顺利进行。 我们雪之梦乘务组除了我们是铁路的一线工作者之外，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肩上多了一份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们在京张高铁列车上为冬奥助力，为中国喝彩。 听，冬奥的脚步越来越近，看，赛事的各项筹备组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回顾整个冬奥会的筹办历程，不论是那些看得见的成果，还是看不见的艰辛，都是奥运精神散发出的独特魅力，也都值得我们铭刻于心。携手迎冬奥，一起向未来。2022年2月4号，咱们北京冬奥会见。 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内容选编自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节目。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度访谈，欢迎收看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播出时间每周三20:0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拥挤恐怕在所难免，但健康防护却可以由你决定。注意社交距离，正确佩戴口罩，让健康时刻相伴。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进入时代发展，见证历史时刻，在行走中解读，在行走中领悟协同发展的力量。 用财经视角关注民生话题，与百姓分享协同发展成果。大家好，2016年，京津冀3地建立了养老服务协同发展联席会议机制，并签订了多份发展协议。北京与天津、河北3地间在养老领域密切加强合作，正在形成协同养老新格局。那么协同养老究竟怎么协同？对于老人们来说，能否真正的享受到协同养老这份红利呢？今天的节目咱们就来关注养老的话题。首先有请3位嘉宾。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院长李海燕。 好的，欢迎3位嘉宾的到来啊。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组数字啊，其实是一组沉甸甸的数字。那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啊，2050年前后呢，这个数字将达到峰值，就是4.87亿。那意味着每3个人当中呢，就会有一个老年人。 老龄化是一个大的问题，养老是一个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是个机遇。 那么京津冀3地既然越来越形成了一个圈子，实际上作为一个大的城市群而言，它需要相互之间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时候，把各自的优势和自己的劣势通过相互的互补，让它降低原有的成本，换句话说摊薄原有的成本。因此北京人不能够仅仅盯着自己那点资源，还应该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头看看相互之间通过协同能减少我们原来可能固有的一些成本，同时使自己的资源更加广大。所以我们要用新的视角。 李院长，结合你们的这个实际情况给我们讲一讲。 我们燕达养护中心呢，98%呢是来自于咱们北京的老人。我们2期呢现在也正在预定，是设置床位8000张。但是从预定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依然有95%的都是咱们京籍老人。 我们现在是了解到了这个京津冀地区养老的一个现状哈。那么在北京养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我从蚊子做的准备的，这太阳花的，这都是小花，这是梅花，我自个设计的，底下是藕，哎，你看我底下做这个藕，还有小鱼。 刚才邱奶奶给我们展示的手工作品，就是她一针一线亲手绣出来的。她虽然已经82岁了，但是眼不花耳不聋。她来到这里才短短1年的时间，但是已经成为了这里的开心果。无论她走到哪里，都能带来一片欢声笑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邱奶奶的老年生活，一起走进展览路街道百万庄养老照料中心的老人们。 老伴儿不在了，孩子2个离我远，一个在国外，我没法子那个照料我，我就选了这个养老中心。 邱信英老人患有慢性老年性疾病，儿女又不能按需照料，所以住养老院几乎是他现阶段唯一的选择。 这离我家近，我在这住了30多年了。哎，环境也挺好，我特别舍不得，街坊对我都挺好嘞，有时候隔几天就来看看我来，也挺好。 老人退休前是展览路社区幼儿园的一名教师，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有着很深的感情，选择这里也是社区工作人员帮忙联系的。 我老伴给我留的房，我租出去，我养老，1个月6000多块钱。哎，就拿这养老年金交这5000。 下跳跳，花果山奶 开。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照料中心其中的一个房间，这里住了4位失能老人。虽然条件简单一点，但是啊，配备了专业的护理人员来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这让他们的家人非常的放心。 而且比较于北京同等条件的养老机构，这里的价位呢低一些，所以这里的床位也变得一床难求。 中心呢属于展览路街道配套的养老服务网点，性质是公建民营，床位呢是23张，老人的收费呢基本上在5000左右，包含了老人的吃饭的费用，护理的费用，还有床位的费用。 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在养老机构度过余年，但是面临现在养老市场供需紧张的问题，中心负责人指出，未来他们将继续的投入运营这种社区式养老照料中心，提供更多的床位，解决老人们的服务问题。 我们作为运营服务商，计划从明年开始，以百万庄照料中心为模板，复制这种养老服务模式，把它投入到更多的养老服务机构，为更多的老人提供优质的养老服务。 此外，中心还为社区周边的老人按需提供特色居家养老服务项目，来满足老人们的各项生活需求。除此之外，百万庄养老照料中心附近的三甲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阜外心血管医院为这里提供了便利的医疗条件。不仅如此啊，离这里最近的展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只有300-400米的距离。便利的交通条件、熟悉的生活环境以及周边众多的购物场所，也是老年人们选择这里的重要因素。 我们可以看到呢，大家选择养老机构要考虑方方面面啊，但是这个价格呢，肯定是一个首要的一个考虑因素。那李院长，现在在你们的这个燕达机构里啊，这个一个老人这个养老花费的费用大概是多少呢？ 举一个例子来吧，一个自理级老人呢入住燕达，费用大概是6100元，这其中包含了定期的健康体检。医生护士的每日的上门巡诊，还有营养师啊，还有康复师的指导，还有包含了我们这个老年大学的30多种的课程，和北京的同档次的比呢，价格还是偏低的。 那么我们选择了中端和高端的几个机构，咱们看看他们之间的价格的一个差异。在北京，我们比如说春轩豹老年公寓，另外在天津，我们选择了一个他的爱心瑞园的这样一个养老公寓。以这个三个比，我们基本上用三个主要的要素，床位费，它主要受什么因素影响呢？就是受地理位置，换句话说，这个地界的租金，北京这个位置上是4000到6000元，而在河北，在我们燕达这位置上是3000到4200元，而在天津这里只是1650到3000块钱。第二档的这个价格概念就是我们所说的护理费。护理费在这三家，北京的是1500到8000块钱，而在我们河北这一块的价格基本上1000到6000块钱，而在了武清啊，那么它是360到2700块钱。 这个差异 我们看出一个很大的差异 啊， 用工的来源使我们的护理费主要体现人的成本在这里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还有一块是天天要吃饭的餐钱，依然还有差异，就是在北京这块是2400，在河北燕达是1800，而在天津武清这个地方才870。 这个账已经算的是比较细了哈。 低龄健康的老年人可以利用这个价格洼地这么个优势，我不一定非得在北京，天津我也不一定非得在天津，石家庄我也不一定非得在市里，我就可以到周边的价格洼地里面享受到低廉的价格，还有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咨询。 简单的说，同样的钱，干嘛不拿到更多的更好的服务呢？ 那如果价格合适了，但是这个距离方面啊，会不会离自己的这个家乡、离自己的这个儿女太远呢？ 实际上现在距离不是问题，关键是交通问题。那么当交通解决的时候，咫尺天涯实际上就可能变成了相互之间若比邻。 而交通越来越便捷是一个大势所趋哈， 是这样， 所以说这一定是越来越方便的。李院长，我们这个燕达在这种区位优势方面哈有哪些特色呢？ 燕达呢地处那个经济交界处，离这个咱们那个北京服务中心呢直线距离才5公里，离咱们那个天安门呢30公里，离咱们首都国际机场呢25公里，交通非常的便利，还有紧邻这个潮白河畔，所以呢环境优美， 现在也成为这个咱们这个北京的异地养老的老人的首选。 我们看过一张地图啊，如果把我们自己就是放在天安门来看，嗯，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很远的方向，嗯，如果把我们的视角再站出来，然后把它京津冀放成一个整体的时候，嗯，恰恰燕达正好是在通州、武清、廊坊、三个三地接壤的那个位置，这实际上视角的变化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个不同的认同。 2016年呢，京津冀三地出台了很多外延式的优惠政策，让京籍老人呢在自主选择养老方式的余地更大了。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一点出票就证明我们现在精神状况。 头晕呢也比较好一些， 平时吃药都很规律， 都规律，对，我严格按照您的要求做的。 现在是上午10:30，戴百琪奶奶正在接受来自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崔涛主任的诊治，在北京一号难求，而在这里却井然有序地排着队，这是哪里呢？ 就报了40，我这个10块钱， 就跟北京看病是一模一样的，特别方便。 一共是2.94元。 戴百琪今年已经85岁了，自从2013年6月入住燕达养护中心之后，就没离开过这里。 来这儿之前跑了30家，跑了30家就还没找到合适的呢。 几年前，作为空巢老人，戴百琪的老年生活并不那么安心。 他们一过来一看呢，我浑身是血，完了地上也是血，他们当然害怕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2013年的一天，老人突然晕倒在家中的卫生间内，醒来时已经满地血水。由于儿女都各自居住在异地，所以那时的他只能向邻居求救。 我找谁？急死你，你一点辙都没有。 这次意外让戴百琪老人果断做出决定。 万一有点什么事儿，那真是没有帮手，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最后呢，我就想，不行，我必须得住养老院。 在考察了30-40家养老机构后，他最终决定把家安在了河北燕达。之所以选中燕达，老人最看重的是这里的医疗条件，因为早前自己就被确诊患有脑神经疾病。入住燕达后，经过天坛医院崔涛主任近一年的定期诊治，如今已经基本康复。 燕达医院和我们天坛医院是医联体，我是今年3月份开始来这儿出诊，每周来一次，周四上下午一天的门诊，是看神经内科。 戴奶奶在看病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都在这个窗口进行结算，她不需要自己垫付，只需要随身带着北京的医保卡就可以及时结算。 2017年1月，河北燕达医院与北京医保系统顺利连通，在这里居住的北京老人可持北京医保卡实时结算，医保待遇与在北京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完全相同。 我是北京医保，80岁以上是享受，那个自付5%，所以我实际花的是2.94元。 此外，2017年10月16日，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在燕达养护中心首次实现跨省激活及异地刷卡支付。 京籍的老人跨省可以直接来消费他的这个助残卡上的这些政府补贴的费用，所以这样对老人来说，他们就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的便利性。 燕达养护中心里居住的上百位京籍老人均可以享受医保及时报销的政策，优越的居住环境、细致的贴心服务、完善的医疗配置和丰富的文化活动，让老人们有了最切实际的生活保障。 那刚才我们短片当中看到的这位阿姨啊，其实很看重的一点呢，据我们了解，就是这个医疗方面是比较完善的哈。 燕达也是经历了一个艰难的一个过程，当时的医院呢没有正式运营， 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经历了200-300人去服务几个老人的这个一个过程， 把医院开始建立起来。 对对对，后来我们的 我记得开张了以后，应该有个小高潮， 一下子就是住进了几百个老人。 嗯， 但是随着又来了一个问题， 就 是 说 北京的老人他那个医保卡在我们这个医院不能实时结算，特别的麻烦，老人要把这个医保卡然后登记回来， 需要回去去报销嘛。 嗯， 在这个过程中老人就不能用，他生病了他就不能用，然后这个资金还得自己前期垫付，所以很多老人就提出这个问题，甚至有的老人都开始推住了。 这时候正好推动京津冀协同， 嗯， 然后他们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些困难和情况， 嗯，正好赶上了这个政策的契机， 对，然后就加速对他们的这样医养结合，包括医保的这样一个联通的问题， 嗯， 对对。然后2017年呢，我们的养护的北京老人持这个医保卡，直接在我们这个医院能直接持卡结算。 像这个燕达这样的案例啊，是一个个案呢，还是说接下来我们很多的这个养老机构啊，都会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现状？ 他的需求或者他遇到的困难是非常典型的。 嗯， 我们要通过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服务的配套，把他们遇到的问题给他解决，让这些已经选择了在燕达养老的老年人们，他们真正能够享受到跟在家同样的这样一些公共服务。 嗯， 那么燕达如此，同样在其他地方养老的北京户籍的老年人， 嗯， 他们也需要这样的服务，这就带来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把北京的相关的养老服务的政策和相应的配套的服务，要跟进到这些老年人的身边。 那其实新出台的这个实施方案呢，明确叫做政策跟着老人走哈。那究竟该怎么样理解这几个字？那如何跟着老人走？ 每个地域里面对于老年人的所有的优惠政策，都跟着老年人，不受这个老年人所在的地域的限制，就是他到了哪里，这个政策都跟着他，他到了这儿，那么北京的政策跟着他，河北在这个地方应该有的政策也同样适用他，所以它是一个政策的叠加，形成了合力，这不仅对老年人好，而且对机构好，形成了大家互相之间的一个叫做共同抱团取暖，也实际上让原来相对单薄和分散的力量现在变成了一个拳头。 自从那个2016年底，其实我们已经拿到 最早的了 床位运营补贴，一部分呢，我们拿出了100块钱给老人用于他的这个异地交通补助，再有那个剩下的部分呢，我们用于我们的这个医疗康复还有护理的这个服务的升级，做了这个11个服务包，并设置了这个失能失智专区。我们还成立了这个慢病管理中心，还进行了这个整个园区的 WiFi 覆盖。老人呢，就是通过他这个居所的这个智能平板，还有他这个随身携带的这个智能卡，他可以呢实现这个健康管理，这个智能定位，包括他的这个紧急呼叫啊，还有他这个智能点餐，然后这个活动预约等功能。 也就是说，这是你们作为一个机构享受到这种政策福利，然后用它反哺到这个老年人身上。 对， 没错，就是相当于咱们跟每个户籍老年人，如果在养老机构的运营床位上，我们每个月当时是300块钱到500块钱，马上最近正在向社会在征求意见，今后会提升到400块钱到1050块钱，那么这些等于在他那里就变成了他用于更多的投入到了提高这些老年人获得更多的更优质的服务的这样一种新的这种体验。 政策跟随老人走，这个是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这个，或者说我们发展老人产业的一个爆炸的一个引线。起码三大好处，第一个好处，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提高社会流动性。到了地方，我要住下来，要吃饭， 要 住宿， 消费，对， 还要消费，还要旅游，还要参观，这是巨大的、巨大的这个财富啊！最后一个，它是真正可以解决老龄化的问题。老人，我们现在要鼓励老人走出去。2000万里面真正失能的人20%算，也就400万，那1600万人是能动的，到处都可以跑的。如果这个要是让他们都能动起来， 我觉得这个的的确确对于经济剧的大战略，对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总体战略的实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它是个示范，它是一个先行，它要探索未来像这么大一个城市群相互之间怎么有更好的办法把我们的优势集中起来，把我们的劣势最后通过相互的这样一个碰撞把它相互的消解，这实际上是它的根本。 如果要是京津冀搞好了啊，政策随着老人走啊，经过试点，经过完善，弄出很好的这个政策红利来，那么我们长三角，我们那个这个珠三角，我们那个这个中部，我们东北各个地方都可以按照这个模式来去发展， 这就可以起到一个以点带面的 一个 扩散的效果。 对。 三地协同养老以来呢，三地民政部门啊，不仅是打通了很多养老政策，也在养老模式方面呢进行了创新。比如说张家口啊，就在旅居养老方面呢是取得了试点成功。 来，大厨给炖着。 对。 行， 甜不甜？ 真好。 去三亚、海口，都那边住一段时间，就老年公寓也挺好的。自己去了，我们老两口去了住半年，一到稍微冷一点了，我们就回来了。 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侯秀国、高玉江夫妇，自打退休后可是没在家闲着，冬天到南方养老。夏天到北方避暑，春秋两季就在北京周围环境好的养老院住上一阵子。 旅居养老的新模式正在养老圈悄然流行，老人们在不同季节辗转多个地方，一边旅游一边养老，可谓是心旷神怡。相比较于普通旅游的走马观花、行色匆匆，选择旅居养老的老人一般会在一个地方住上十天半个月甚至数月，漫游细品以达到既健康养生又开阔视野的目的。现在我们就来到张家口市怀来县温馨园托老服务中心，来看一看这里的旅居老人。 侯秀国夫妇是这里的常客，每年他们都会在这里住上四五个月，今年是第三个年头了。他们说在这里可以享受如家一般的贴心服务， 环境一个是没有污染，天特别蓝，一个人平均也是100块钱左右吧，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主要也干净。 除了价格，便利的交通也是夫妇二人选择这里的重要因素。 从北京来有时候开车来2个多小时就到了，现在我们这今天来是坐公交来的，坐880直接到那个地坝门口那儿走下来就到了。 由于北方漫长的冬季严寒，也直接推动了像侯秀国、高玉江夫妇一样的京籍老人选择到生态环境好、资源条件优、温暖舒适的异地，开启他们的旅居式养老。 在我的右手边是著名的老君山燕山山脉的支脉，而在我的左手边紧邻着风景秀美的永定河湿地公园。这里依山而建，风景秀丽，绿植环绕，在这里居住的老人可以说是远离喧嚣，享受着旅居老人特有的生活方式。 咱们全年的客流量啊，就是说咱们这个总体算上练旅游练这个旅居的，在这个养老的在20万左右，北京市占90%吧。 现如今，老人已不再是简单的满足于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旅游、居住、休闲生活。特别是对于生活能够自理、经济能力较好的老年人群，旅居养老意愿更加强烈。 这个特别是这个京津冀这个协同发展之后，这个北京到张家口养老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个张家口地区这个养老院的这个价格，这个在北京可以讲是北京的一半。 除了慢节奏的旅途，旅居养老对老人们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价格和服务。旅游加养老模式的推广需要政府部门在政策层面予以规范，需要社会养老机构不断提升专业化的服务水平，更需要老年人不断提升养老消费的新理念。 其实呢，养老这个问题啊，也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哈。所以说，养和老呢，其实 可能是可以分开来理解的。 我们法定的六十岁以后所谓进入所谓叫老年人，但是六十岁按我们现在都是生龙活虎的年龄，他还真不能称之为叫养老，因为他跟我们所有的健康的人、活力的人没有什么大的差异。真需要马上解决的是针对的失能、失智、高龄衰弱的人。 抓住一个重点，就是低龄健康老年人的各种各样的旅游、休闲、养生、保健等等产衍生出来的很多新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开发老人产业的一个新的一个主攻方向。 在我们燕达，有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住在这儿的老人， 旅客变成常住客了。 对 啊，有些老年人到这儿就是体验，就是尝试一下， 对， 体验体验，最后成了这里的主人。 所以说这也是给了大家更多选择之后啊，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这种适合自己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哈。 在这样的一个多个不同的地点，大家呢原来有不同的视角，因此呢一定要找到一把大家的尺子。那么北京呢现在对我们自身的养老机构是有一个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的星级评定的。那么这样一个评定它一共是2000分，那么把现在北京的将近小500家的养老机构，现在已经有300多家已经有了自己的星级。那么一星二星，我们公民很容易通过你是几星，然后我来做出我的抉择。那么现在国家民政部也正在把北京的这样一个星级评定以及其他各个省市的这样一个先进的经验和实践，想融合成一个我们国家的养老机构的等级评定的一个标准。而这个我想我们希望它首先在京津冀三地要尽早的推广起来。 但是我们河北现在也有一个星级评定，就是河北的这个民政厅的，然后它有一个五星的这个机构的这个养老的一个评定，我们是五星， 达到五星， 通过了五星，而且是以952高分，我们是1000是满分。 对，这个标尺又是我们老百姓选择机构的尺子，也是政府作为监管对各个机构它提供服务的监管的尺子，也同样是我们所有的养老机构在发展过程当中它对标发展的尺子。 老龄化呢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如何让每个人在面对老年的时候呢能够老得从容，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